攻读厄斯德拉上第三章。到了七月，当时住在各城里的以色列子民全都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扎达克的儿子耶舒雅和他的兄弟司祭们，以及沙尔提尔的儿子泽鲁巴贝尔和他的兄弟们，于是下手修建以色列天主的祭坛，要按天主的人梅瑟在法律上所写的，在上面奉献全燔祭。不论本地人民怎样恐吓，他们仍在原处重建了祭坛，向上主献了全燔祭，即每日早晚的全燔祭，按照规定举行了帐篷节，每天依照法定的数目奉献全燔祭。以后献了恒常祭，并在月朔、安息日和一切祝圣于上主的敬日献了全燔祭和个人自愿向上主献的自愿祭。从七月一日起已开始向上主奉献全燔祭，虽然上主的殿宇当时尚未奠基，却将银钱交给凿石匠和木匠，将食物饮料和油供给那些从黎巴嫩由海上将香柏木运到约培来的基东人和提洛人，全照波斯王居鲁士所允许的。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天主殿宇后的第二年二月，沙尔提尔的儿子泽鲁巴贝尔、约扎达克的儿子耶舒雅和他们其余的弟兄司祭及利未人，以及所有由充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动了工，派定20岁和20岁以上的利未人监督建筑上主殿宇的工程。耶舒雅和他的儿子们以及他的兄弟们，卡德米尔和他的儿子们以及何达维亚的后裔，同心协力监督那建筑天主殿宇的工人，还有赫纳达德的儿子们以及他们的儿子和弟兄利未人。工人们安放上主殿宇基础时，司祭身穿礼服，拿着号筒，阿撒夫的后裔利未人拿着挠钵，各站在自己的地方，按以色列王达卫制定的仪式赞美上主，彼此轮流歌唱赞美和感谢上主的诗歌。因为他是圣善的，因为他对以色列的慈爱永远长存。同时全体人民都大声欢呼赞美上主，因为上主的殿宇已经奠基。许多曾在这地基上亲眼见过先前的圣殿的老司祭、老利未人和老族长，面对这座圣殿不禁放声大哭，却也有许多人欢喜高呼，以致分不清是欢呼声或是哀哭声，因为民众都高声喊叫，这声音连远处都可听到。